经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洋人不太了解，我们中国人的权当然有各种权，但是最常见的是什么？太极拳。什么叫太极拳？太极拳是软的。老子《道德经》他在讲什么？最软的水可以穿透最硬的石头，所以是以软的胜硬的。所以当基督徒在好像在强调说我们人的软弱没有靠主是不行，好像太软弱了，可是从中国人的我们的人生哲学观，你知道软的是胜过硬的，虚的胜过实的。那就是说我不会打太极拳啊，反正我姓庄，什么都可以装的啊。啊，太极拳就是他好像没有用他自己本身的力量，他是用大自然的力量，借力使力。所以呢老子说的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你不用自己的力量无所不为。那你用自己的力量呢？很韩国人打跆拳道，你有多大的力气，砰砰，可是跆拳道的人碰到太极拳的人，一过来啪一甩我就出去了，你用多大的力气就把你甩出去。所以基督徒我们属灵的生命的里面看来是一个柔弱的，其实柔弱中带来 无穷极大的能力。所以待会我们会讲基督徒强调的品格，温柔啊，忍耐啊，谦卑啊，都是那个软趴趴的，可是他不是真的是软的，但是他懂得运用一个更大的力量。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不是用自己的力量要胜过自己的罪，不是用自己的力量做这个做那个，无为，无自己的作为，不是靠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才干，但让神的能力无所不为。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是借神的无限大的能量能力做所有事情，那不是靠你自己。所以包括胜过自己的罪恶，包括要为神做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的时候，都不是靠我们自己有限的智慧能力才干等等，完全依靠神。那你懂得这个原则，你就懂老子在说什么，无为而无所不为。其实老子的道理里面跟我们圣经中所说的道理是很能够贴切，反而希腊哲学，希腊哲学家的观念是很不一样。那待会会讲给你听，有一些属灵的美德，我们基督徒认为美德的，在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no， 亚里士多德从来不认为谦卑是美德，谦卑是奴性，奴隶的本性才谦卑。哎，可是基督教认为谦卑是美德，那到底谁对呢？所以诸如此类哈，我用话先说在前面，但是这个话跟我们待会要讲的圣经其实是有关系。就是我们待会儿提到一个教会侍奉的更新，可是侍奉的更新先谈到的是我们这个人。因为你在教会中侍奉的时候，工作做得怎么样其实跟人是怎么样有关系的。人不对的话怎么工作都不对，不是你没有能力，你可能有才干有什么都有，就是你的人不对。所以你知道我们做牧师的，我们彼此我们也有内行化的。怎么内行化呀？假如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应聘啊，我都会先打听清楚，因为很多教会里面都有牧师杀手，你去了牧师到人上任以后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所以不能死的不明不白，打听一下这个教会有没有牧师杀手。当然不好意思问了，你们牧师有杀手吗？那我张牧师没跟我讲啊。哎呀，我们常常知道的牧师杀手大部分都是什么呢？长老啊，执事会主席啊，这些的都是牧师杀手。所以我们要打听清楚一下，不然去到那儿了，哎呦，解聘 ，fire，what happened？ 你都还不知道，所以先打听清楚。那有的教会呢，就是这个口碑不好，就说哇靠，连杀了几个牧师。所以一个教会哈，如果说三五年之内连换两三个牧师，我告诉你很难聘牧的。外面的风评不好，有口皆碑，那个教会里面肯定有杀手，谁都活不了，谁都不敢来，不知道是谁，但总是 隐藏的牧师杀手。那那个牧师杀手很可能各方面都有，有才干，这个教会一草一木他建的，论功劳有功劳，论资历有资历，论什么都有，他不是什么都没有的。什么都没有的人放心，我牧师不怕这种人，就怕他什么都有，就少一样，谦卑。这种就是牧师杀手，他有足以让他自豪的地方啊。所以谦卑是属灵美德。就谈到侍奉，人不对，他其他都有，教会就毁在这种人手上。所以人这个属灵人的一种属灵品格，是往往决定他在教会中对整个教会是一种正面的还是一种负面的影响。好，所以呢也是一样，我们读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也是一样，我们一段一段读，不要一口气读太多了，一段一段读，一段一段是分享，然后再读下一段。好，第一段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然后我们看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念。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一主一信一喜，好，我们先念到这里，下一段我们待会再念。他首先提到一件事情，第一节他是说，因为保罗是，我说以弗所书是监狱书信，他在罗马监狱写的，所以他说为主被囚，写信给在以弗所的众圣徒嘛，哈，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也就是说，我们是蒙召与世分别的人，所以对基督徒来讲，你要先知道，我们已经说过，我们是穿上新人，有个新人的身份，脱去旧人。那同时你要了解，我们本身来讲，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蒙召的人。那蒙召以后分别为圣，强调是分别，分别。所以在那边有一本书叫做迥别，当然台湾的那个繁体字版就是迥别两个字，然后大陆版呢就加几个字，迥别的祝福，因为大陆需要祝福。很多人啊，连那个基督教书店帮我出书的都会说，哎，庄牧师，这个意思很有意思啊，这回别什么意思啊？回别这是迥别，差一横，你知道吧，那个囧下面一收口就回了，不是回别，囧别。那囧别什么意思啊？哎，大陆有个怪字哈，康熙字典才有的一个怪字，那个练囧，就一副那个苦瓜脸的样子，哼，哎呦，还有人在大陆是搞了一个这个字来，我想这是什么字啊？还查，哎，真的有这个字，啊，练起来就是囧，但这个囧跟那囧不一样，那你说囧别什么意思啊？你不认识这个字哈，第一表示你圣经不熟，第二个你亏大了。为什么？迥别的祝福，哎，真的是啊。创世纪四十九章，雅各要死了，给十二个儿子一个一个提名祝福的，然后从流变犹大一个个念，念到约瑟的时候，他就说，天上所有的福分，地上所有的福，雨水的福，所有的福，矿产的福，都会临到这一位约瑟，这一位与弟兄迥别的人头上。就迥别，所以你不知道自己的圣经啊，你亏大了，所有的福都给他了，就这个字你不知道，那表示你这个福就没了。而且这个字来自于圣经，与弟兄迥别的人，十二个儿子当中约瑟独出一次。我们在这世界上跟一般的人比起来，不是我长得特别帅，不是我才干特别高，我学问特别好，我什么都不是， 但就是迥别。我们应该跟这个世界不一样。所以基督徒应该是什么？ Be different. We are different from the regular person. And be proud of. 你要以此为荣，而不是很不好意思，我跟你不太一样。不以此为耻，相反是以此为荣。但不容易，在这个社会当中，你要 stand firm, 站稳， stand alone, 不容易。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就是与世人不同。有一次，当我女儿养的女儿都很大了，都四十几岁了。想当年，我小女儿十岁左右，小学，有一天哭哭啼啼回来了。那我说怎么了？怎么了？她说今天老师一个小考试。那考试呢？老师把考卷一发就走了，等于说纵容我学生啊，就是作弊嘛。啊，学生就老师一走啊，书拿起来翻了，抄啊，抄啊，抄啊，这样啊。结果呢，我女儿当然不作弊了，她不作弊。所以他没有抄书，自己写自己写。他后面的那个 Edward Joyce 给我看一下，给我看一下，因为他翻不到，又懒又笨，懒得翻，笨连翻都翻不到。别人在抄书，他不知道翻到哪一页，所以懒得翻，懒得抄，就是叫我女儿给他看 Joyce 给我看一下。我女儿说 No， 所以女儿故意自己问自己写。自己写不抄书，然后也不给他看，然后快结束剩十分钟了，然后 Edward 就说 Edward Joyce You are not my best friend， 如果今天考不及格都是你害的。结果女儿回家就说，爸， Edward 如果没考及格都是我害的，我还是他的 best friend。 他觉得他做错了，你知道。我说 No You are right， 对吧？你做的是对的，可他做对的好像做错了一样，全班都在抄，他没有帮他最好的朋友让他去抄他的考卷，他觉得好像做了天大的坏事，他对不起他的朋友，哭哭啼啼的回来。所以要 stand alone 没那么简单。你会觉得我怎么了？是我太怪了吗？孤僻吗？还是我做错什么了？但是我们就是要做迥别的人。所以那本书《我迥别的祝福》就提了12个人，十二个基督徒，古今中外，两个中国人，一个香港的苏恩佩苏姐姐。十二个人当中，我唯一见过面的是苏恩佩苏姐姐。那时候她读台大的时候，她是政大传系的辅导，香港来的。那台湾还有另外一个是李国鼎部长，那我知道他，我没见过他啊。所以，那也有南非的 Nelson Mandela， 哇，不一样的政治家。我就是说，他可以做政治家，不一样的政治家；他做企业家，不一样的企业家。他是 different， 因为那个信仰使他做人做事有不同的原则、不同的做法。所以我的意思是，作为基督徒，不是都去当牧师，不会都当宣教士，也有是各行各业。所以我书上列了十二人，古今中外，有科学家，有这个、这个、这个，但是每一个我都觉得他们是有独特的一种风格。有一个是我们 Boston 的一个人，是美国第六任的总统 John Quincy Adams。 他是个基督徒总统，他很不一样。他声称我是人民选出来的官员，我选做他做过参议员，做过总统嘛，我是人民选出来的，所以我是仆人， I'm servant。 但是他坚持 I'm the servant of God not servant of people。What？ 民主社会不是人民做主吗？对不对？你不是人民的仆人，是上帝的仆人，什么意思啊？我不是按照人民的意思或人民的喜好来做决定，我是依据上帝的旨意做决定。这句话容易说可不容易做哟，你就为这句话丧失你的政治前途。因为他在 Boston 选出来的，他在做参议员的时候，他坚持通过一个法案，那时候因为美国刚独立，他第六任总统嘛，那时候还不做总统的时候，所以那时候美国独立了，然后跟英国之间有一点什么什么问题，忘记好像是英国那时候有一些法案，包括奴隶的问题，什么什么问题，所以他赞成一个法案，英国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因为那个法案受到拦阻，就是禁运。 哇，这比中美的贸易纠纷还严重啊！美国刚独立，那 New England 就是他的选区，他是 Boston 选出来的，所以我们那边有个 town 叫 Quincy， 就用他的名字 John Quincy Adams， 他爸爸 John Adams 第二任总统，他是第六任总统，他只做了一任，第二任就败了。就是那句话，我是上帝的仆人，不是人民的仆人。他所做的很多决定是 Boston 的人所痛恨，因为那个禁运，整个美国最主要的造船业在 Boston， 三分之一倒闭，其他也是 miserable。所以你说选民主，我选你出来，你怎么搞的？你就会通过这个法案呢？然后造船厂倒了，然后贸易少了，这钱就少了嘛，所以所有的 Boston 人最痛恨他们选出来这个参议员，就后来就没了。那做总统也是做一任，第二任也没了，永别。但是以后回头来算，美国历任的总统 John Quincy Adams 在评分头五名，我不知道第几名，但不是第一名，第一名可能是 Lincoln Abraham Lincoln， 然后第二是谁，第三是谁，他肯定前五名，说不定是前三名。可是以他当时的政治生涯，他那一句话，他那个理念就足够丧失他的政治生涯。后来他总统不做了，很早，他五十几岁，大概一个像他这样一样，就早早的下岗没事干的，大概就是 Clinton， Clinton 做完以后啊，不到六十岁，那没事干，他可以活很久的。那 John Quincy Adams 下来做什么？最后 Boston 的人是觉得这个人是 good guy， 硬要选他做众议员。不是 Senator， 不是参议员，是 House Representative。 后来他说 OK， 如果你要选我做众议员，我可以。所以是美国有史以来唯一的一个总统下来做众议员，他做到死。他说如果你选我做众议员 OK， 我只有一个要求，我凭着我的良心以及我对上帝负责投票 OK， 我绝对不会考虑到我们本地人的利益，你同意你就选我，否则我何必。同意了，所以一生他永远是用着他的良心以及对神的负责。他最后一任的最后一年是怎么回事？美国人大家都知道，在 Texas 有一个叫做 Amor Probably you know 一个小镇，墨西哥人跟美国打了一仗，德州全城全部死了，叫 Amarillo， 打完了，墨西哥战败了，所以德州独立，后来德州就加入美国，变成联邦的一州嘛。然后联邦在讨论把德州那些人当 hero 英雄，包括在那个城里面死掉200多个人了，战到最后一兵一卒全军覆没，哦，要把他追赠为国家英雄。 John Quincy Adams 说Now， 我们跟墨西哥人打，然后占了一块地，这是不公不义的战争，我们是侵略墨西哥的土地，怎么可以当英雄？对，我们当英雄，墨西哥人认为是他狗熊了，对啊，不能用美国利益来看的，我们是打了墨西哥把这个地占来了，这不光荣的，怎么可以当英雄？可是你想想看，在那时候美国的民情，几乎全部国人都赞成。就是 John Quincy Adams， 他最后一次投票的时候，他几乎是一票对所有的，他最后也知道他输定了，根本没有几个人支持他的嘛。他最后站起来就说 I against， 我反对让他们成为 hero。 说完了中风嘣倒下来，三天之后就死了，就 John Quincy Adams。当你回头来看他这样说呢，对不对？爱国主义怎么说 OK， 你有很多说法啊，不管你赞成不赞成，但我说这个人就是迥别的人。从一个角度也对嘛，你会鼓励你去侵略别人土地，打赢了就是我国家的英雄，那对那个被侵略的国家被打败的国家，他又觉得如何？对不对？事情你不能永远有美国利益啊，所以 John Quincy Adams 是这样，我永远是上帝的仆人，我不是人民的仆人。这是十二个人当中的一个，啊，很多，还有一个日本人五十岚健治，他开洗衣店的，还不一样。 日本人都是无限期延长工作，哇，一直做做做。然后他在日本东京很有名，每到六点钟，这个老板，日本人喜欢神风特工队，就白毛巾一绑，就一副要去死的样子。他白毛巾一绑，拿个扫把在公司门口要把所有员工扫地出门，回家回家回家，不准加班。全日本只有一个老板是这样子，所有员工扫地出门。那有的那个职员他就说：“老板啊，对不起，我工作还差一点，五分钟我做完，五分钟我就回家。”不行，现在回家，你儿子要跟你玩 ，OK？ 你老婆要等你，跟你讲话，回家回家，明天做快一点，做多一点，现在回家。他开洗衣店，全世界最大的洗衣店，白羊社老板，所以他赚钱，他对员工完全不一样的，重别。所以我们基督徒，你必须是跟这世界有所分别，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我们是盐，盐若失了味，你就没有作用。我跟这个世界完全一样，你不可能改变世界，世界已经改变你。你跟这个世界不一样，你就有可能改变这个世界。所以失了味的盐，我学化学的，有不咸的氯化钠吗？ sodium chloride 不咸的没有，那怎么会盐会失了味呢？然后是氯化钠，不是氯化钠，不是不是不是，你要只想到2000年前耶稣的时代，那时候的盐，那时候还没有化工系了哈，要化工人才出现的时候，你才会吃到这么好的盐。那个是提炼到最后，现在我们的盐是 99.8% 的氯化钠，这是我们化工，我们化工就搞这个的提炼啊，什么蒸馏技术、分离技术嘛。耶稣的时代还没有化工系，所以那什么盐，死海边的盐，死海很多盐啊，那叫做盐盐 rock salt， 那个盐盐白白的，不是都氯化钠，白色的碳酸钙在里面，什么都有，天然的嘛，结晶。然后以前的烧饭的太太是什么烧饭？就包了一块去吗？红烧牛肉，对，她不会吃猪肉的。红烧牛肉，打一块盐就砰丢下去，然后根据经验，3秒钟 ，one two three， 要赶快拿起来，不然太咸了啊！就拿起来。那有一天烧饭就丢下去 ，one two three， 拿起来再吃一下，不咸，再下去，到最后。不咸了，怎么了？那个 rock， 那个岩岩的岩石，所有能够融化的氯化钠都融完了，剩下是不会溶于水的碳酸钙，也是白白的，不溶于水，不咸。那所以就是失了味的盐，失去氯化钠的碳酸钙，但看起来都很像白白的，有点黄黄白白的，但没味道。很多基督徒看起来有模有样啊，我们那时候年轻的时候，每次看团契的姐妹，哎呀，有一个姐妹她要毕业的时候，她自己感言，她要毕业了嘛，我们请她讲几句话。她说那个姐妹啊，大啦啦的，你知道，讲话也是，走路也是。然后我啊，哎呀，来团契啊，总觉得我这个简直啊，怎么说呢，我就没有一些好基督徒的样子。我们说好基督徒什么样子？她说你看那些姐妹走起路来都是文文静静的，圣经是这样拿着的，走路这样子的。我呢，他圣经走路他这样，啊呀呀，啪一甩，甩掉了。然后一转身，桌子上的那个杯水被他打翻了，你知道吗？然后他一进门，好远的声音，哎呀妈！一听的声音知道他来了，声音是大，好长闯祸。他觉得他都快毕业了，这种觉得，哎呀，我真的不像个 lady。我们安慰他。感谢主，我们团契有像你这样的姐妹，我们的弟兄还可以活，不然每个人都这样这样这样，我们弟兄那怎么办，对吧？有你这个大拉拉常常闯祸的话，哇，这是我们的开心果 ，so good， 保持你的原样。真的，50年后我见到他还是那样。有一天我在个场合，我不知道他在那儿嘛，老远一进来的声音，我说：“莫非他来了吗？”回头一看，真的呀，40年不见，哦，他在那里声音还是一样。去年过世了，因为某个疾病。所以我们总觉得外面，所以你可以身体抱得很像，可是你可能是失了味的盐。外面是好像那个样子，可是真正的里面，待会提到的这一切 什么谦虚、温柔、忍耐，这些才是真正的内质。那个这是盐的味道，是这个东西，不是外面的。我每个礼拜去教堂，我也参加诗班，我也做东做西，那个只是外向，里面是什么？但是里面的东西是真正有影响力。所以我们是迥别的，不是在外面故意表现的不一样，而是内在的一种品质。然后他后面提到一些事情，当然后面的经文大多是提到合一的问题。那因为我们是分别的，就分别为圣，所以有一个圣洁。圣洁我在昨天已经说过，不是圣人啊，不是完美无缺，但是是与众不同的价值观、人生观等等。那因此从这一个圣徒的特质，它是合一的这个特质，同时加上一个圣洁的特质，所以英文就是一个 unity and purity， 有点谐音哈。这两个特质决定了整个基督徒在教会侍奉也好，或者个人的生活也好。所以我们谈过人际关系里面也是有合一加圣洁的这种概念，那待会儿提到的侍奉也是有这个。虽然总题最后是要达到合一，可是跟你这个人有关。然后他提到几样品格，五样。他这五样东西都是一个圣徒应该有的品格。那当然这样讲哈，每个圣徒、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那如果我们教会选一些人做执事，选一些人做长老，例如包括我们聘的牧师、传道，这些人也是一般的圣徒一样，信徒应该有。那这些侍奉神的所谓属灵领袖，从牧师传道到长老执事，甚至一个同工，我们都应该有这些特质。当然没有一个人完美，但我们总是需要从这几个方面来反省。第一个，谦虚。谦虚是什么？或者说谦卑。谦卑不是自卑，谦卑的人是有自尊，有可以夸耀的地方却不傲慢。有些人是啥都没有，他是自卑。基督徒不要自卑，要谦卑。那什么叫自卑？什么叫谦卑呢？我讲给你听啊，看你听得懂听不懂，好像绕口令一样。自卑的人看自己比别人差，谦卑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后面那句话来自于腓立比书第二章，谦卑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自卑的人看自己比别人差。What different？ 你学数学来讲 ，A 大于 B， 跟 B 小于 A 一样嘛，对不对？看别人比我强，看我自己比别人差，不一样吗？哎，不一样。一个谦卑，一个是自卑。可能有些人都被我搞糊涂了。看自己比别人差叫自卑，看别人比我强叫做谦卑。你注意听啊。看别人跟看自己，自卑感的人非常 self-center， 那个自我很敏感的，每天都看自己，没什么一比来比的，又是我怎么样？自卑感的人过分自我中心，一比那他比下去了，心里就不服，然后就凭什么？凭什么这样？啊，就是臭美，对不对？这你太自我中心了嘛，这自卑感的人的特征。谦卑的人看别人，他可能注意看别人。孔子说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们三个人一起走，一定有一个人够格当我老师，你懂吗？我注意看看他有什么优点我可以学，不是这个人是圣人，不是他每一点都好，他总有一点比我强嘛。哎，我就学一点，我就进步一点了。所以谦卑的人是注意看别人比我强，看他比我强的优点在哪里，我要学习。自卑感的人天天看就看自己，然后就看自己比别人差在哪里，可是你又不服气，然后又苦读啊、嫉妒啦、啊，然后就哼，他没什么了不起，哼哼哼，这样。所以这种自卑感的人，你碰到自卑感的人，我告诉你，离他远一点，否则你说什么都错。你竟然在他面前称赞某某姐妹，哎呀，那个李姐妹哦，真的好有爱心哦，真温柔哎，他越听啊，心里越不是味道。你在我面前称赞你姐妹干什么？我知道我不温柔不谦卑，然后大拉拉的，对不对？你干嘛呀你啊，在我面前把她捧高了就是贬低我， 我没有这个意思，他觉得是，因为他都是非常 self-centered， 自己总是比别人差，你一称赞别人他心里就不高兴。那你要批评他吗？他自卑感哦，明天跳楼你要负责哦。他自卑感，你还能批评他？不能讲了，所以你不能说他，也不能说别人好。那如果你说别人坏，好吧，把他捧高一点。哎呀，那个人你看那个样子，虽然是那个样，其实啊，他越听也不对火。你在说他还说我呀？你指桑骂槐，阴险啊！哎呀，你要说，你崩称赞别人也不行，你批评别人也不行，你批评别人他觉得你在批评他，他非常敏感的。剩下能做什么？如果你跟他说，那好，称赞他一下，他自卑嘛，说，哎呀，今天发型真好，你看多有精神啊。那昨天没做发型以前呢，黄脸婆，对啊，我知道我常常都是黄脸婆，只是今天花点钱做个头发就被你称赞成这个样子，哼，哎呦，你称赞他，他又觉得怎么样？所以我告诉你，你碰到他，万一碰到了，躲也躲不开，怎么办？哦，今天下雨了。是最安全。哎呀，太阳好大哦，这种都可以。你不要讲到人，你讲到他好跟坏不行，讲到别人好跟坏不行，他就跟刺猬一样，非常敏感。你讲任何人、任何事情，都冲着我来的啊。所以你周围有这种人的话，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个人有极为强烈的自卑感。当然我们不是心理学专家，你要去研究什么原因是他老爸老妈一直骂他妈的结果就变成先知嘛，对，我说过妈妈常常骂，骂多了他就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不知道原因，你也不必去追究，知道你没用。因为怎么治疗，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最好离他远一点。你周围就有这种人，碰都碰不得，自卑感。可是我们要的是谦卑，谦卑就是你拥有一些东西可以自豪的，可以夸口的，我却不以这个为自豪，是真谦卑。这种人是难得的。可是教会如果有这种人，有恩赐，有才干，有爱心，什么都有，但人又格外的谦卑，很愿意跟所有同工来配搭，这是教会最大的祝福。第二个品格，温柔。亚里士多德对温柔的定义是不太软也不太硬，那是废话嘛？很多人都是不太软也不太硬，都叫温柔嘛？不太软也不太硬，我觉得这个亚里士多德算是大哲学家讲的这个话哈，也不见得怎么。我宁可像竹子一样，叫柔韧，墙头草一吹倒了就爬不起来了哈，所以那种太软了。那有像铁柱似的，凌则不弯，哇，铁杆子一条，那也太硬了。那你说不软不硬像什么？我觉得竹子你风吹的时候它竹子会弯的，可它有韧性，风一过它就回来了。这叫做温柔。你不是没有你的立场，不是没有你的观点，但是你可以有点弹性， flexible。 所以柔韧不刚硬。有些人个性是太直了，宁折不弯，这种个性也是很要命。如果同工团队有一个人就是为他坚持的立场临则不弯，你要通过这个吗？就踏着我的尸体过去吧。哎呀，如果同工会执事会里面有个执事就说你要通过，你就踏着我的尸体过去，有就但什么都别决定了，这种事太硬了吧，对不对？何况又不是什么真理的问题，又不是什么绝对的问题，所以不要太刚硬，但又不是太软趴趴的什么都好。 Yes sir， 不是，他有一定的立场，但是有韧性。第三个叫忍耐。忍耐是什么？我们中国字哈，其实都有一个意思，但这个意思可能跟圣经的意思不太一样。我们说中国人的忍怎么写的？心上一把刀，哎呦呦，我们就忍着，这个刀随时噗掉下来了，所以忍着忍着。所以呢，据说中国女人呢，很多都要忍耐婆婆。而且婆婆有一个麻烦，除了婆婆脾气不好，什么什么不好以外，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婆婆什么时候死不知道。好，这是 no end， 这要忍耐，所以忍耐忍耐。所以据说中国女人一大半的人都有胃下垂啦，十二指肠穿孔啦，胃穿孔啊，因为忍着忍着这个气啊，这压力太大了，总要找个洞就噗啊，把气泄一泄，所以十二指肠溃疡啊，胃穿孔。要么就胃下垂，这是中国字的忍， 圣经中的忍耐哈是什么？好像奥运选手四年比一次，每天呢就要练，一早起来啊、哦、跑步吃这个吃那啊，累得跟狗一样。不，一想起来四年之后奥林匹克运动会得奖了，然后国旗升起，国歌唱起来啊，然后做梦，梦醒了，不过呢还是笑着继续忍下去。哎，这种运动员我告诉你绝对不会胃下垂，不会十二指肠穿孔，不会的。他有个盼望知道吧，盼望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得到奥运金牌，总有一个吧，但是至少有一个盼望，而且有个时间，对不对？四年之后奥运快到了，怎么怎么，所以那个盼望会支撑着他。基督徒的忍耐是这种忍耐，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到主那里去，所以有一个终点我在那里，而且我知道我会到那里去，所以现世当中所有的东西要忍耐的时候，我不是没完没了的，我不是毫无指望的，我是有指望，我有个盼望，然后有个期限，我知道终究到那里。所以你的忍耐是一种健康的忍耐，不是那种不得已咬牙切齿的忍耐，这种的坚忍不畏缩，这是属灵的品格。第四个就是爱心，用爱心互相宽容，有爱心你才能够彼此包容啊，不同的意见，也有些人的个性。当然我知道我们教会大概广东人不多吧，没有，执事当中没有香港来的哈。如果一个教会里面有香港来跟台湾来的，我告诉你，这执事会可热闹。我们台湾来的人是这样，我们台湾来的受的古圣先贤的教育比较多，我们做人处事讲话呢，就好像我们台湾有一个风景叫宜兰，那条路叫做九拐十八弯。我们台湾来的人讲话都是九拐十八弯的，然后讲一半或者三分之一 ，you know， 不讲完 ，you know， 然后香港来 ，I don't know， 我们台湾来都是这样吞吞吐吐的，讲一点就生怕伤了你，你知道。然后有时候还猜错了，对吧？所以我们台湾来人讲话就是太拐弯抹角了。哎呀，古书读太多了，你知道吧？香港做生意的，对不对？跟川普一样的，然后是直来直往的。然后他们的，你知道他们洋茶干什么的？喝茶，喝茶是谈生意的。茶没喝完，生意完成了，$10亿掉，哇！喝个茶能多久啊？哎，就在当中就直来直往，啪啪啪，搞定。就这样子啊，所以这种人做执事，他讲话就直来直往的。牧师，我告诉你，你有三大缺点啊，我数给你听：第一、第二、第三。其实你别讲完，旁边人说够够够，我想牧师知道了，不知道，我生怕他误解，我跟你讲清楚。所以100%讲完了，还要好像这个刀子戳进去，从背后又捅出来，120分跟你讲清楚，不要误会。那台湾人就。你讲了70-80%就已经够了 ，I know， 够了够了，不行，我要讲清楚，没人的误解。那台湾来了就是讲个1-2分就不讲了，那废猜疑。所以那种执事会，你看香港来了就怪那个台湾来的，话又不讲清楚，他讲了一半，那台湾人就怪香港来的，讲话这么直啊，哎呦伤人呢。所以这执事会很有意思的。当然了，除了香港、台湾，我是大约这样讲。中国大陆怎么讲？哎呦，中国大陆差远，从湖南到东北，到海南都不一样，是无法归类。中国大陆无法归类，那台湾就是一个岛，小咪咪的。那香港更小的一个岛，对不对？从大岛到小岛，差不多一个个性。有一次有个牧师啊，回家了，跟他师母讲：“哎呀，今天有一个姐妹哈，台湾来的哈，那个姐妹啊，称赞我，说。”他们好像仰慕我的样子，他说我很有学问的，讲起道来引经据典的，好像他对我怎么样。师母听懂了这个，哎呀，男人都是这样傻里呼噜的。师母就说他不是称赞你，他在骂你啰嗦，一句话讲得完还要引经据典，你啰嗦啊。那牧师还想啊，我以为他称赞我，对，台湾来就是这样，他要批评你，你听起来像称赞你，因为只听了一半，后一半没听到。老婆，所以我说对老婆要信靠顺服。他们那种智慧啊，一听一半，下一半都听懂了。那男人就是傻里呼涂了。哎，照着想起来，他很仰慕我呀、啊，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所以听老婆的没错， 老婆言外之意，他一听就懂，就是男人傻里咕噜的就不知道。所以呢，爱心就能够包容。虽然我是比较那种拐弯抹角的啊，碰到一个弟兄哇，这样直着讲，不知道跟我讲一件事情，一讲讲哇，我觉得受伤了。但爱心你要包容嘛，他也不是恶意，他也不是故意要怎么样，但他个性就是要这样表达嘛。你就哎有爱心就可以包容，否则你就记恨了。哇，这个家伙讲话这样讲的，那好，昨天说的，最后就变成久了变苦毒啦，什么东西就出来了。只有爱心能够包容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一些事情，就算他真的说错话做错事，我也能够用爱心来包容。最后一个就是和睦，就是保守在主里的和平，或者翻译成和睦。其实和平这个字，和平和睦还有一个字，同一个字，平安，平安。嗯，可能在 Nashville 也大概不会常碰到犹太人，纽约啦，我们那边呢，西岸呢，很多地方都有犹太人。那你知道，在很多地方啊，医生哇，很多都是犹太人。最好的音乐家，犹太人。哦，最有钱的犹太人。然后干啥的都是犹太人。所以希伯来文有一个字，你非要学会不可，很好用的。没学会亏大了，就是平安。平安这个字的希伯来语就是 shalom。好，这个字要学会，但是别练错了哈。有些英文不好，就练成 so long。英文的 so long 是拜拜，shalom 不是 so long，shalom。Jerusalem 耶路撒冷就是 shalom 平安城。Solomon 所罗门 shalom。穆斯林拜拜的时候 salam， 那是阿拉伯语的 shalom。你碰到犹太的医生，你知道主治医生给你开刀的，他是犹太人，你就跟他说 Shalom doctor， 他脸都开花了，你知道 Shalom， 嘿，你懂希伯来语，我开刀也特别仔细一点，我告诉你哦，哎，因为 Shalom 对犹太人来讲这是最高的祝福。中国人懂，你知道可能别人不一定懂，中国人会懂 Shalom 平安是什么。第一个是跟神的关系 shalom， 你跟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剩下你跟人跟事情都可以和好。那中国人懂吗？你跟最高领导搞好关系了，有关系就没关系，任何事情都没关系。那没关系，没有 shalom， 那都有关系了。对，所以犹太人观念跟我们一样哦，你跟上帝关系搞好了，变成一个和好的、和睦的、和谐的平安的关系，你跟上帝 shalom， everything OK。 所以你跟他说 shalom， 他早上晚上任何时候你就跟他 shalom 都可以的，他不是拜拜，不是拜拜的意思，就是平安。而且这个平安对他来讲，如果我拥有这个从神而来的 shalom 平安，天下没有大事。我虽然喜欢这个的，所以你跟他讲 shalom， 放心，那个犹太医生除了 shalom， 他不会讲任何的希伯来语，你也懂一个字，他也懂这个一个字就够了，啊，所以你不会懂一堆希伯来语。当然，我已经教你两个字了哈，一个 shalom， 另外一个是 kosher。犹太人吃那种洁净的物 kosher。啊，但当然，国内来的朋友你得学台语啊，台语就懂了。可惜的 kosher。啊，所以我偶尔教你几句希伯来语，走遍天下就够了。所以我们拥有这些品格，然后谈到合一的时候，他接下来提到什么？其实七样，你注意，这七样跟三位一体的神都有关系的。同一位圣灵，所以有一个身体，有一个身体就是教会嘛，圣灵的身体，教会。然后同有一个指望，就同有一个蒙召的盼望，因为圣灵是我们将来得产业，我们叫做一个，我们中文翻译成叫做凭据，英文就是 deposit， 就是一个 deal 成交以后，我先付一个定金的 deposit， for sure 这个 deal 会成功，那我将来得一个天国的产业，那这个 deal 我怎么确定我可以拿到？神给你一个 deposit 定金，那就是圣灵。当圣灵与你同在， for sure 你将来会得那个，意思在这里。所以圣灵使我们有同有一个蒙召的一个盼望，然后同也为主，一主一信一喜，一个信，我们所信，我们信耶稣嘛，耶稣基督是我们共同信仰的对象。一个洗礼，我们都是受洗归入基督。所以你看，一主跟一个圣灵，两圣三位一体的两个了，然后每一个又包含两个，一个圣灵，所以一个身体，有一个指望，一位主，所以是我们共同的信仰的对象，也是同一位受洗归入的对象，一个洗礼，最后一个一神，最后一神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圣父，一位父神，同一位父神。这位父神他用了好几个字，中文很多字，英文很简单，他在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英文很简单， He is above all, through all, and in all。 中文要好几个字好几个字来形容。其实我们的父神在我们之上，在我们之中，也在我们之内。之中就是我们信徒跟信徒之间，神在我们当中，但在我之内就是在我的内心之内。所以 individually 个人来讲，在你心内，在我们之间 between us 和在我们当中，然后 above us。 所以这位父神涵盖我们所有的信徒。那这个是在讲什么呢？我们谈到合一的时候，圣父圣子圣灵是合一的神，他既然是合一，我们信徒没有理由不合一。为什么？同一个信啊，同一个教会啊，我叫的不是地方教会，普世性的教会，同有一个归属。所以有任何一点让你分的吗？不合一吗？ No。 所以三合一的神是我们教会谈到合一的一个 foundation， 一个基础。不过很自然就引入另外一个问题，Nashville 可能是小地方，里面有几个教会啊？这个城里一个、两个、三个，两三个教会。如果你到 Boston 到 New York， 哇，一堆的教会，对不对？很多人问题就是，我可以从这个教会换到另一个教会吗？很 natural， 有很多选择嘛，对不对？那种种原因，我要离开这个教会去别的教会，有人会问我这个问题。那一种的说法是 No。打死了都不能离开，你要对教会要至死忠心。我至死忠心是一个 local church， 一个本地的教会，我什么都不能动，除了搬家离开这个城以外，我在这个地方可以从这个城到另外一个教会吗？有些人说不可以，不能动。另外一种说啊，都是神的教会，为什么不可以？这条马路 church street 沿路三个教会，我从这一家换到隔壁一家都可以，随便换都可以。所以是随便都可以换，还是绝对不能换？哦，那如果换了，就破坏合一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接下来的必须考虑的问题。那我的回答常是这样说：根据前面所说的，神的教会，我说普世性的教会，就是一个 body， right？ 只有一个身体啊。然后呢，地方性的教会，就像这个身体里面很多器官。哦，我们那学教会可能是小拇指，小拇指还有好几节，对不对？所以它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那如果我从一个地方进教会换到另外一个地方进教会，可以换吗？我觉得如果在 body 之内，没有什么不可以换的。Yes， 你可以换，但是你要给我一个说法，给我一个理由，给我一个英文叫 justification。Why you change local church？ 你说，哎，这个牧师讲到我不喜欢啊，这个原因，或这个人，我一进教会看到那个姐妹，我就心里气就不大一处来，换教会，种种原因，我说 OK， 你要给我 justification， 合法的理由。如果有个姐妹让你看得不顺眼，就要离开 ，no， 这不是 good reason， 不是好理由，因为你躲得了一时，躲不了。永远 OK， 你现在看到他心里不爽，所以离开这教会，将来到天国啊，一进门就看到他，你怎么办？或者你进不去，或者他进不去，如果两个都进去了，哎呦，生前就打死都不要见他，好，上天堂你见面，那 这问题怎么解？我告诉你，很可能的结果是，不是他进不去，就是你进不去，不会两个都在了。我告诉你，有这么严重？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你在祭坛上献礼物，想起你的对弟兄对你怀怨，就对你有过节，你不要献礼物了，先去跟他和解，否则你献的礼物神不收的啊。所以我去侍奉神，我爱主，尽管百岁，虽然我跟他合不来，我到别的教会去侍奉，我告诉你，神不收，你跟他问题没解决，你做啥都没有用。将来到天国，你跟他问题还没解决，你以为到天国就解决了？所以不是你上不去，就他上不去。如果他真的是犯了罪，真正不悔改，那好，他上不去，你放心，你见不到他。但有可能是你上不去，所以呢，你说看那个姐妹这个弟兄我看不顺眼，所以不想去那教会。 No, 这不是 good reason。 我的比方是换教会像什么，假如因为某种原因我大腿烧伤了一大块，皮肤坏死了怎么办？皮肤移植啊，我这边割一块皮贴到这儿来，所以呢为的是身体，因为这块皮肤如果烂掉了我命都没了，为了维持我的生命，我必须忍痛把这块皮搬过来救这个生命啊！所以你换教会你必须有一个合法的理由，你从这个换到这个教会，因此神的国度 The Kingdom of God 因此会 glorify 被得荣耀，神的教会啊，兴旺了，以至于我离开一个教会也有痛苦啊，老弟兄老姐妹都很熟啊，我必须离开才帮不住这个。所以如果你要换教会，你要说的是对神的国度，整个神的教会，你的变动，你从这个教会到那个教会，有任何你说得出来想得出来的正面的意义吗？对刚刚去的那个教会，你的去会给他多大的帮助？对原来教会你有多少的伤害？你尽量减低，你不会说皮肤移植你就到底一刮就搬过来，有这样刮的？那小小心心别刮太大，对不对？你也别伤了这个，然后你要帮助这个嘛。所以如果你从这个教会换到那个教会，你给自己给上帝一个说法，你的变动有一个合法的理由，是为了神的肢体神的国度。如果你说不出来你最好别动，否则你将来在神面前不能交账。所以不是绝对不能换，也不可以随便换。那我们教会也碰过一个问题啊，我们教会有个姐妹最近跟她先生两个人说要换一个教会，到她儿子讲英文去一个教会等等，那教会全部是讲英文的，他们听得懂英文，可是教会几乎没有中国人。我说你去那干什么？我知道他对我们教会有这样的，可能对师母有些意见吧。我说 OK， 我话说到这里 OK， 虽然自己考虑，你去那个教会，那教会有需要邀请你去吗？你能够帮助他们，因为全教会都没有一个中国人，你去帮助中国事工不会的，你的英文也不够好，然后你会跟他们融为一体，不会的。所以那教会有邀请你去，你去的是对那个美国教会有帮助吗？我有 reasonable doubt， 合理的怀疑。但你离开这个教会，一定很多人说，哎，这位同工怎么不见了？你给我们一个说法，你怎么解释啊？我到儿子教会去，谁都不信。所以伤害是会造成，而对那边没有任何的好处。我不知道你的离开对神的国度你能说出有任何合法的理由，你自己去想，你别告诉我 OK， 你做决定。我们做牧师会碰到这种事情的，所以合一是很容易被毁坏，不容易维持，所以他才用一个很强的字眼，在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要竭力的去保守它，你稍微一松就破坏了。所以合一的问题我觉得跟属灵的品格有关，跟很多外在的环境有关，这点值得我们注意。然后接下来呢，第七节到第十节我来念，这边就提到恩赐。第七节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 赏给人。据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下面就是有使徒等等，这下面再讲第十节。所以基本上他就接着就谈到恩赐，恩赐各有不同，一个身体有不同的肢体，有不同的功能，所以他强调的是 diversity 不一样。他用的希腊文提到恩赐，然后他也提到个人蒙恩，有个恩典。其实恩典恩赐这两个字呢，希腊文你一看就知道有一个共同的字根。那恩赐希腊文叫 charisma， 然后恩典是 charis， 是 charisma。 这 charisma 在英文字典也排进去，有时候英文的 charisma 是这个人有天赋的才干，比如说他有领导的魅力，我中文翻译成魅力，有一个 leadership， 就那种 charisma。 台湾来就知道，哇，台湾现在最热最红的就是韩国瑜，他有一个 charisma， 就粉丝一堆，就叫 charisma。 但是圣经中的 charisma 是神所赐的一个恩赐，它跟恩典有关。那很有意思，为了这两个字的关系性，所以英文的里面就故意恩典是 grace， 恩赐就是 gift， 都一个 G 字， grace and gift。 中文呢，恩典恩赐是恩字辈的，就表示这两个字有关系，确实有关系。恩赐是神所赐的，那通常跟侍奉有点关系，所以是神所赐。那就是说他送礼物给我，我是拿礼物的人，所以拿礼物的人不可以强求。我们不能对神说，神啊，你看你为什么给他，我们弟兄很会弹琴，我怎么给他不给我呢？我也要。你可以要吗？我硬要。就你何德何能去硬要一个什么恩赐啊？哎，今天的问题是很多人都想要。哎，你看他会这样嘟嘟嘟嘟嘟讲话，哎，我也要方言恩赐，砰，他倒了，你讲，哎，他让我倒一下吧。所以你可以跟赐礼物的人强求一个东西吗？ No No， 不得体。恩赐是神有主权要给不给，而不是人可以硬去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如果没拿捏好，有一个危险。你想想看，有没有一个可能性，你要一种特殊的经验作为这个恩赐礼物，神说 No， 我不给你，那硬要怎么办？神不给，魔鬼给，可不可以？你说还有魔鬼给的？谁说没有？就有。以前我们台湾的教会，吴永章的教会，就有一个老太太文盲。后来呢，一些聚会当中，她表现得怪怪的。文盲大家都知道，不会讲话，不会读圣经的。吴永章老讲道，我们教会的吴永章老讲道，他在台下手一直举着。吴章老讲说，他要讲话会问问题，讲道当中你干嘛呀？后来那天吴长老就停下来说，姐妹有什么事吗？他站起来了，圣灵感动我要我读一段圣经可以吗？讲道当中你读一段圣经干什么？好像也没什么不对吧。吴长老说，好吧，那你读吧。他读了一段跟今天讲道毫无瓜葛，就随便讲读了一段，只是弟兄姊妹都知道他是文盲。哟，他会读圣经啊，哦，真神了嘞。从此以后每个礼拜不管谁讲到他一定举手，一定要读一段圣经，连续一两个月。吴长老他有很多恩赐，他说过方言，医病赶鬼他都有，他自己癌症好了，他有辨别诸灵的恩赐。那个礼拜他又要来讲道了，吴长老说，那个姐妹一定又要读圣经，我要 test 一下，我要试一下，因为我觉得那个灵不对。然后跟同工讲好了，如果觉得不对要赶鬼的时候，各位弟兄一起过来，我们一起按手。果然讲一半的姐妹又举手了，那吴长老就下台说，姐妹你站起来先不要读。他站在姐妹的面前，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问你，你是谁？他们问姐妹你姓什么叫什么，不是说你是谁，你背后的灵是谁。一说那个姐妹立刻眼睛就不能动，怎么这样僵在那里。吴长老知道被鬼附，一点头，四五个弟兄过来按手，奉耶稣的名出去。一说完那个姐妹就砰倒下来，旁边有四五个人放心不会倒地了，扶着他到后台，然后说领事的弟兄再唱两首诗歌，我待会就回来，我们到后面去处理一下。 一到后面那个姐妹哭得一塌糊涂，吴长老说，姐妹你为什么被鬼附，怎么回事啊？他就一直哭，他说我寡妇没老公没儿子没知识，然后每天生活什么都没有，什么恩赐都没有。吴长老你会讲道，那个人会唱诗，那个人会弹琴，那个会怎么样，我什么都没有。我这老太婆上帝太亏待我了，我就跟上帝说，不行上帝你一定要给我一点什么，一定要给我，一直哭一直哭。有人说，有个声音说，我给你听我的，听听听，管你是谁我都听，管你是谁我就听。他会读圣经了，可是是邪灵，邪灵真是厉害啊，装作光明的天子先让你读圣经，还要不到两个月就发现了，鬼就赶出去了。如果再拖两年了，哇，变成女先知的，我告诉你，对不对？在中国教会里面有很多这种问题，有很多就像女先知一样，什么哇，她有些事情很灵，但是每个人都觉得有点怪怪的，可是你说不出什么怪。可是她的教会可是二十年了，他们叫祷告婆什么的，很多名词的哈，那些在我看来都有点怪怪的。所以吴长老就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恩赐不能强求，你强求的结果是神不给，结果撒旦要给你，你管他是谁，我有要有了就好，你就有了，结果你是被鬼附了。所以恩赐不可强求，那神如果给了你，你就欢喜领受，感谢主，这是神给我的，但是没有什么可夸口。吴长老很多故事我就不讲了，不然讲你不要回家了，我告诉你。那恩赐为事工的需要而赐下，不是要高举某一个人他有特别的恩赐把他显得特别大，不是，是为恩赐工作的需要，神有时候赐下。所以吴长老我说他有说方言的恩赐，不是一般所说的方言，一般所说的方言叫做 speak in tongue。 什么叫 speak in tongue？ 舌音，我也搞不懂。有一次，一个灵恩派教会的牧师一直在讲，大家去操练操练。我说练什么呀？方言可以练的，是练什么法语、德语？不是，那练什么呀？他说 warm up， 舌头要 warm up， 然后圣灵一来就会说出来了啊。那如果不 warm up 就说不出来了，那也不是，那到底什么呀？还讲不清楚。最后我就逼逼逼逼到最后说 OK OK， warm up， how to warm up？ 他就跟我讲。那我们就是这样子的，练哈利路亚哦，练哈利路亚就可以了，不要快一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差不多这样子。哦 ，I know， 我会。那个牧师瞪着我，你什么时候会的？大二，我学德语的时候，一个德国老师教我们的，但不是圣灵的工作，德语，因为我们台湾人哈，你知道我们有些台湾人哈，台湾国语。我们台湾国语就是台湾有些人音不会发不出来，那个 F 不会发的，发明都是花名，开花开发就开花，还有一个 R 不会念都念成 L， 那个玫瑰那个 Rose 就卷舌音念不出来就 Lost Lost。 那这个德国老师，我们台湾人台湾人外省人都一样，这个 R 不会念，你知道那英文一个 R， 那德语一般牙语那个 R 是一连串的，所以我们每次上德文课，我们全班就像师班练习一样，一开始要你要发音练习嘛。哦哦哦哦哦哦哦。我们德语课一开头，老师一来 ，Are you ready? Let's go！ 啪，一开始我们全班就，两分钟 ，OK， 开始学德语。我说你说的舌音是不是这样？那个牧师好惊奇啊！哇！你方言讲得很好哎，德国老师教我的，没有圣灵充满。如果这就是，那我会。可是这就是吗 ？Reasonable doubt， 就嘟就是，那怎么翻译？你要翻译啊，我嘟，你翻译，你也是嘟，就这样。所以方言，他说这个方言不能翻译的。吴长老有一次出力难，到千里达去了。那个教会讲广东话的，要翻国语，不是翻英文，不是翻国语。他以为那个长老广东人，他以为天下的牧师都会讲广东话的，因为他接触的牧师通通讲广东人。那虽然在纽约碰到吴长老，他觉得即使吴长老不是广东人，他也会的，因为他觉得牧师都是会讲，他碰到了没有一个不会讲广东话的。就问吴长老：“你会讲广东话吗？”吴长老说：“啊，我会讲一句，我说听不说讲，我也只会这一句，我听得懂，我不会讲。”啊， 你不会讲，那怎么到怎么办？那个年轻的 ABC 是第二代的，只会讲英文的，听懂广东话，不认识字的，那国语听不懂。结果你猜怎么了？那这怎么翻译？不能台上三个人啊，何况全教会那个长老会讲一点国语，他也没办法翻。很特别的，连续四个晚上，吴长老讲广东话，讲到完全广东话是可以翻译，来翻英文，没有错。然后那个长老坐在台下，嘴巴张了这样。吴长老说不会讲，他讲得很好啊。吴长老一下台就说：“吴长老，你吓死我啦！你讲得好好啊。”然后他一直笑，你讲什么我听不懂，听不懂。你刚讲广东话，我知道我在讲，我不会讲的广东话，所以你现在讲广东话我听不懂。一上台广东话那就没有了，连续四天，十几年没有跟我们教会讲他发生过这件事情。发生在1950年代，他1970年初期，我们教会有人在搞灵恩运动，他反对操练说方言，就被人家攻击说我们的传道人不会讲方言，还反对人家说方言。吴长老说：“如果这样说，我告诉你，你会讲的我都会讲。你要讲这个段，我也会。我还讲过广东话，你讲过吗？我都讲过，你没讲过的。但我觉得事工需要，神就给啊。那我为什么十几年前要告诉你们？为什么我都不讲？怎么啦？我告诉你，让你觉得我吴长老很厉害，我会讲这种哎。”会讲这种能够翻译的方言，我告诉你，全世界屈指可数。他有，他十几年没讲，他觉得没什么可夸耀的嘛。所以我对吴长老真的从心里佩服，这叫做谦卑。十几年这种特殊经历，他提都没提，一直到有人在挑战他的时候，他在讲。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若要夸口，保罗就说了：“那容许我也夸口吧。”14年前有一个人叫他自己三成天的经历，他14年不讲，到最后既然你们要这样说，好，那容许我就说一下吧。吴长老也是这样，但是他认为恩赐不是要高举人的，然后他强调恩赐是多样化，是彼此配合的。然后接下来11节开始，他就讲到恩赐怎么配搭在教会中的侍奉。好，11节到16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念。11节，他所赐的有使徒和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很好，他提到恩赐有多样化，然后他列了5样东西，分2类。第一类我称之为根基型的恩赐，就是使徒和先知。第二种叫做事工型的，是现在必须有的，就是传福音或布道的恩赐，还有牧师，就是牧养的恩赐，以及教导的恩赐。那为什么我说使徒和先知是过去有，现在没有了，或者说不需要了？因为它是根基。那你说，那你知道现在有些教会强调我们教会有先知，我们教会有使徒的，尤其那种比较大型的教会，比较灵恩的教会，喜欢说我们有使徒，而且暗立使徒。那我会负责任的跟你讲，我告诉你，强调教会有使徒和先知的都有点怪怪的。即使不是异端，我说你的教导不合圣经。为什么？那解经啊。为什么使徒和先知是根据的？同一本书，以弗所书，我们只讲了第二章的一段而已哈。但第二章的后面有一段，你看他怎么说，第19节，第二章，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的，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然后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就讲教会嘛，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耶稣基督为房角石，对不对？这根据这个字从以弗所书来的。解经通常我们说这个字不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个意思， no， 作者在不同的 context 上下文之中这个字的意思可以不一样，所以比较准确的是同一个作者他用一个字有个习惯性。第二个，这个作者在同一本书那个字的意思应该是一致的。所以使徒行传说的使徒和先知跟以弗所书保罗说的可能有一点不一样，但这边是保罗同一本书以弗所书说的，使徒和先知是根基。到第四章提到神所赐的有使徒和先知，我说第四章跟第二章应该是 consistent， 是一致的。既然是根基，好像盖房子根基地基先打好再往上盖嘛，如果盖100层楼现在盖到第85层楼，教会已经2000年历史了，你不会还在挖地基吧？何况耶稣基督是房角石，这都是已经 well established。 使徒和先知本来在那里的，我们在这往上建造，今天没有新的使徒没有新的先知，我的意思在这里。那你们教会里面现在有使徒，我有 reasonable doubt， 合理的怀疑，何况你还按了一个使徒。我告诉你，按的使徒已经死了好几个了，而且甚至我可以大胆的预言，你按一个死一个。我告诉你，第一个案例的使徒就是赵永基，好了，身败名裂，对不对？判刑五年，贪污3000万。第二个康熙，新加坡康熙判刑8年。你再来，你再按谁？我告诉你，按一个死一个，哪有这种一个活的人按人家做使徒？牧师出丑闻已经够难看的，还有个使徒出丑闻，你知道羞辱神的名吗？谁按他做使徒？谁敢啊？使徒和先知是过去有，现在没有。那你说这个根基是什么？ Bible。 为什么旧约的作者通称为先知？我们当然有先知书 Isaiah， 从以赛亚一直到马拉凯啊，马拉基，这是先知书。可是啊，犹太人的分裂，所有历史书叫做先知书，前先知书就是我们今天历史书，从约书亚一直到以斯拉，这些都叫做前先知书，就是历史书，所以也叫做先知。那摩西五经，那 Moses 第一个先知，所以生命记18章15节以后，神要在弟兄当中兴起先知，像我。他是第一个，后面还有先知嘛？所以摩西五经先知，那诗篇呢？使徒行传引用诗篇的时候，先知大卫怎么怎么说？那大卫什么时候做先知啊？他不是君王吗？哎，当他写下诗篇的时候，他就被看为像先知一样，神话语的传递者。所以旧约的作者通称为就是先知，所以先知的根基旧约圣经。使徒的根基就是新约圣经，除了使徒本人写的马太福音、约翰福音，还有使徒第一代使徒的第一代门徒，路加是保罗的门徒，所以路加福音、使徒行传 OK 接受这个。然后呢，马可，马可是谁的徒弟啊？彼得前书称马可为我的真儿子。告诉你们姐妹，如果有儿子的，你儿子快要变成别人的儿子，都跟人家跑，有女朋友就跑到那边去了啊！我有两个女儿，所以没儿子，我赚两个。保罗没结婚，他两个真儿子都姓提，一个提摩太，一个提多，对不对？没儿子有真儿子，有儿子的就没儿子了。所以马可是彼得的真儿子，他是他的门徒，所以马可福音，你知道吗？所以整个新约圣经都是用这样来排的。作者是谁非常重要，你不是使徒本人，就是使徒第一代门徒，第二代以后都不算。对，因此 cut off， 公元100年之后 no more， 就这样意思。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就是圣经，剩下三个很重要，就是今天必须有的，一个是传福音的，第二个是牧师，第三个是教师。那时间的关系哈，我得多讲一点点，然后下一场我可以稍微短一点。基本上来讲哈，三个很重要的恩赐是牧养教会发展必须要有，一个传福音的，第二个是 牧养，第三个是教导。但我很坦白的说哈，不客气的说，我对张牧师了解不多哈，但我先告诉大家一个通则，大部分的牧师是不会布道的。所以传福音的恩赐你别指望牧师，大部分的牧师是不会布道的，不是他不想，是恩赐的问题。因为很多牧师哈是这样，很多牧师呢叫做不食人间烟火的，他从小奉献，那就走奉献的路就走这样，他没上过班，没做过事。我是常常讲布道会的，因为我代职侍奉20年，江湖经验走多了，然后上班是干嘛的，老板不好伺候，哎，我都知道，我是20年走过来，然后才蒙召奉献，我有42岁才蒙召嘛。所以我不是说牧师对布道没兴趣，不是，也不是他不想，有时候背景的问题。我告诉你，谁最会传福音，就是一般的信徒，你可是最接地气的，你最知道人间疾苦。如果神给你这种布道恩赐，好好发挥。但别说我聘了个牧师啊，牧师好不容易等了好几年你来了，好了，布道交给你了，什么都交给你了，那我告诉你，你这教会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因为牧师第一个，很少有牧师会布道，我常常去各教会办布道会，我也知道没有几个牧师会讲布道会的。第二个，大部分的牧师都不会牧养啊，牧师不牧养。对，牧养是什么？牧养就是好好的照顾嘛。那照顾是照顾，我没养过狗，所以对养狗没经验。我养过猫，没几年，我小的时候养过猫，所以养猫跟养狗不一样。有些人养狗哇，跟狗逗着玩啊，亲来亲去也有。哎，有些人不碰狗，养狗不抱狗的哈。养猫的人不一样，有哪一个养猫的人碰都不碰猫一下的？不会，你看电视的话，猫抱在这像个暖气炉一样，暖和和的，很舒服。抱着在看电视，对，猫也捏心，然后你也摸猫嘛，对，猫有一定的摸法的，从头摸到尾，顺着毛摸，你别逆着毛摸，你从尾巴摸上来，摸2次，它不要你抱了，顺着毛这样摸，然后猫呢就很舒服，眯眯眼，嗯，好舒服啊，牧师来探访了，牧养恩赐就这样，你顺着毛摸，哎，有的牧师就没学会这套。又有时候个性问题，比较内向也好，或者神学院谁教你牧养啊？神学院觉得这不必教，你自己会的。可是问题是我从来没有学过啊，我个性也不是啊，所以神学院教你什么？希腊文、希伯来文、解经、讲道，对，都是教导。哎，最后一个教导是牧师都学的，反而就是牧养，神学院不教。我在神学院读过一门教牧辅导学唯一的一课，而一上课老师就说You know, we are talking about pastoral counseling, 教牧辅导 but you are not a counselor. 你不是心理咨询师 ,don't do it, 别做。就怎么个 ,don't do it, 你不要做 counseling, you are not qualified, you are not certified counselor, you are not counselor, don't do it. 我整学习一门课就是 don't do it。那门课以后就没有了啊 ，Don't do it。那不能整科就这样子。他教了一个技术，一个东西。他说你不要做 counseling， 但是 you have to learn how to listening， 听话。哦，听话还要学啊？有。于是有人找你诉苦，你要听，听完以后 repeat， 你重复一下说，我刚听了你刚讲你的痛苦啊、委屈啊等等，我用我的话重复一次。我刚听到没听错吧？你刚说的是这样这样这样，对吗 ？Yes， 结束，拜拜。然后 No comment， 我没有建议，唯一提供建议就是 counselor。I'm not counselor。I listen。I got it。But sorry， No comment。我整学习就学了这本东西，但是 listening 的确很重要，尤其弟兄们。你学会这个，你就听得懂老婆在说什么。所以下次老婆跟你抱怨的时候，你要听完了，老婆，我重复一下，你刚说的是这个吗？如果老婆说对，你听对了 ，OK，Thank you，No comment 。那很多男人就是这样，老婆在说什么，没听他说完，别说，我知道，你知道什么？我们做婚姻辅导嘛，常常就发现 这个老公老婆讲一半，他打着，别讲了，我知道。我说别，你知道我不知道 ？OK， 我听完讲完，讲完以后，然后你知道，你说给我听他在讲什么？他不过讲这样嘛，错了，你听错了你。所以没有 listening ear， 难怪夫妻吵架都吵得鸡同鸭讲，母鸡跟公鸭要吵什么东西？所以 listening 不简单呢。所以我们的神学没有特别教我们什么叫目关怀啊什么的，都是 learning by doing。就是说你做了牧师就不得不去处理这种问题嘛，婚姻要辅导嘛，不服他就倒掉了嘛，对不对？你学过没学过就得做，做着做着慢慢累积点经验。所以我告诉你，大部分的牧师不一定有牧养恩赐，有的牧师比较内向，他也不太适合，或者种种种种原因。唯有教导是牧师比较强的强项，大部分牧师比较强的是教导。那你说布道，牧师如果没有布道恩赐怎么办？我说一般的信徒反而，如果你有这种恩赐，你可以去发展这种布道恩赐。我说的布道恩赐不一定是开布道会啊，个人谈道也是一种。那你知道有些人会讲布道会但不会个人谈道，有人可以个人的传福音但不会讲布道会的。唐同龙牧师是讲布道会的，但别指望找一个人牧道友跟他谈，我告诉他会被他骂死。他不是个人布道的，他是讲布道会的。相反的，有一个人我认得，一个退休的老牧师，曾经是台福神学院或者叫正道神学院的院长刘富里牧师，他是非常有个人布道恩赐的。他自己为自己做见证，别人为他做见证，就是你老老少少交给他一小时搞定。台湾乡下不识字老太婆，一小时搞定，信主了。北大物理博士，哇，是脑袋像钢筋混凝土的，哎呀，很难忘，一小时搞定。他真的就是有布道恩赐哎，无论什么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交给他一小时搞定。他也觉得是他的恩赐，他也很有负担。可是没有人请过他讲布道会的，所以他有传福音的恩赐，可是是个人布道恩赐，不是布道会恩赐，所以各有不同啊。那关怀探访牧养，没有人牧养不行。这个教会没有传福音的就没有往外扩展，对不对？没有让新的人进来嘛，这教会怎么长？然后没有牧养，这个向心力没有了。可是牧养恩赐，你别指望牧师一个人，就算他有牧养恩赐，根据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他说了一句话，他学生超过10000人，前前后教过的，他调查过85%的牧师没有牧养恩赐，然后少数15%有牧养恩�赐的教会绝对不会超过100个人。所以各位你想想看，你要一个有牧养恩赐的牧师，教会一定不会大的。还是说你要一个教会很大的，他就不牧养。赵恩基从来不牧养，他神学院毕业开始牧会，他是、他一向搞大的不搞小的。他神学院一毕业就搞一个教会，他租了一个 tent 一个帐篷，可以容纳3000人，那天聚会只有3个人。他讲到他老婆领师下面坐了一个人，他岳母。所以教会从3个人开始，他住个3000人帐篷。那岳母住他家，要探访吗？不要。所以第一天就没探访，现在有60-70万人了，你看哪一家呀、啊？整个城市都是你的，看哪一家不看哪一家，人家又说你，你为什么看他不看我？那干脆都不看。所以他从牧会第一天到现在，从来没有探访过任何一个家庭。他教会很大，当然教会大不就是牧师不探访，教会就会大。恩赐不同，可是弟兄姐妹有牧养关怀恩赐的是大有人在。最普遍的恩赐是牧养关怀，打个电话也是，所以可以替牧师分工。这三个铁三角加起来，教会就会增长。啊，我自己知道，我这个人的个性啊，绝对不是牧师的料的。没有我这个家里那个师母啊，哎呀，不行的。我们家的师母，我告诉你。全套从 baby 到老先生他都包办的，单身的没结婚的他包办婚姻，然后结了婚生孩子他包办，他帮你，哎呀怎么生了孩子坐月子，哎呦我女儿坐月子我老婆都没去过，教会一个姐妹说有产后忧郁症，她在她家住1个月，那产后忧郁症嘛，不能照顾孩子，每天哭哭啼啼，这个喂奶也不喂奶，那师母就不到家1个月，吼吼！你说我太太是不是真正的师母？啊，真的是从摇篮到坟墓，我告诉你， 然后儿童主日学他也教过，现在的已经退居第二线，就是教儿童主日老师怎么教，偶尔哪个老师教不来，那班哗乱成一团，师母一出马立刻威吓全场，一站在这儿再闹的孩子立刻，师母这样看一眼，坐好，然后开始讲课，然后那个本课的老师你站在旁边给我看着，你看我怎么教。青少年团契他亲自做 Youth Minister， 我说全美国大概没有这么老的老娘做 Youth Minister， 68 years old Youth Minister， My wife。 青少年他包办，成人主学没话讲，老人他管，所以有这样一个老婆，我就常常像这个周末这个礼拜天我就远走高飞要给他。我老婆真的是就是他牧养是没有话讲，他不是只会牧养，他也会教导，他唯一不会是布道，那布道是我的专长，这不是他的专长，因为他不太接地气，从来不看报纸，然后我要偶尔偷看一下什么非诚勿扰啊爱情保卫战啊，我都看。我老婆你干嘛干嘛，七老八十你还想干什么，我也没有干什么，我只要接地气。这年轻小伙子闹婚姻的问题，我要知道他在闹什么呀，我都搞不清楚，对不对？我现在好不容易到小三了，从二奶到小三了，但越进步我都跟不上的话我怎么办。那我老婆从来不看，所以宾拉丁死了六个月，她的有天忽然问我，哎，听说宾拉丁死了呀，六个月以前就死了所以我们两个恩赐不同，我们两个哎呀天下无双绝配。然后他就提到了，那么有不同的恩赐干什么？十二节就说嘛，装备圣徒各尽其职，这什么意思？所以要信徒们被装备起来，圣徒是指所有信徒哈，不是装备牧师哈。但传道人的角色在装备圣徒的时候，所以其实像 NBA 球队一样 ，Pastor 干什么的？牧师干什么的？他是 coach 教练。 Pastor is not Michael Jordan， Michael Jordan 最好的球员，可他从来没做 coach， 他不是好 coach， 反而是那个 Chicago Bull。 你知道我在哪里待，那边篮球队就很好，我在三一神学院读书， Chicago Bull 我一走 Bull 就下去了，然后我到 Boston 没多久 Celtic 立刻冠军当然开玩笑了，正好巧合了。所以呢 Chicago Bull 那个 coach 曾经打过 NBA， 不过他是二流球星，很好的教练。所以呢牧师是教练不是球员，什么意思？你别聘个牧师来说，哎，牧师来了好，探访交给你，什么交给你，哎呀，我们你不在的时候我都替你做了，现在还给你。广东话说那么搞错，牧师是教练，教你怎么探访，教你怎么做某一些的教导工作，教你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牧师的恩赐可能不是探访，不过他必须知道探访做什么事情，然后某些方面示范一下教导一下，然后让弟兄姊妹一起来参与。不是他一个人探访啊，但不能说我从此不探访。你知道我在 Boston 教会，我去的时候1995年我们中文堂300多，连儿童英少年总共620、630，七年之后2002年，七年之后，中文堂680，全教会连儿童1350。可是中文堂没有助理牧师，我去的时候还有六个月，他辞职了去读书了。然后到我2002快走前几个月，终于来了一个。所以这个七年当中有六年左右，我是主任牧师，也是唯一讲普通话的牧师。我有4个助理牧师传道，全部是英文的。那说我怎么长？我没有空探访，我没有办法探访，可是我组织小组去探访。那你说我就从来不探访？不是，就好像美国的医疗制度 healthcare， 先有 family doctor， 对不对？每个人都有家庭医生，所以小组就是你的 family doctor。 OK， 夫妻吵架就小组去，就劝架。怎么劝？很简单，夫妻一吵架，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小组，一进来那两个人就脸色就知道他们刚吵完架，下了车晚了十几分钟来，然后丈夫就憋不住就说，哎，说开了啦，不怕你笑了，我刚上车前就跟我老婆吵架，吵着吵着没吵完，所以不下车， 就下车了，还没搞完呢，哇，两个人就，然后就讲起什么事情，讲完以后，弟兄姊妹那小组就在劝架，有的姊妹就跟那太太说：“哎呀，你老公不错，你看看我们家那一口子啊，怎么怎么。”讲完以后，后来那个姐妹脸色就好很多了。我老公虽然不好，比起那一家的，还行，不怕货比货，一比下来，哦 ，not so bad， right？ 哎，家里医生就搞定了，所以小组就这种事情搞定了，不必我出马了。那如果家庭医生搞不了呢 ？Community hospital， 割盲肠，哎，那家庭医生不能在诊所里做吧？我就是第二层的。那家闹离婚，小组长跟我说：“庄牧师啊，这家不行了，我们劝架也劝不行，已经找律师了。”我跟我师母立刻出动，到他家去，那就不是看一次了。我们到他家就像救护车到你家一样，红蓝灯这样，所以我一去哪一家，全教会都知道那家出大事了。我不是不探访，我探这种访 intensive care， 一去一个月，每一个礼拜都去了，然后有的救，有的没得救，对吧？急诊室也有些没得救的，有一家没得救的，哎呦，那两个台湾来的，太太是信主，先生没有，医生。可是先生有 domestic violence， 家庭暴力，把老婆打了住院两次，然后他跟我说：“你看我这个老婆啊，舍利如刀，个性是这样。我跟这种女人活着二十几年，天下没有第二个男人做得到。”我说：“那你这样说，你是天下最好的男人，差不多。把老婆打到住院两次，还是天下最好的男人，你都不知道你是谁呀、啊？然后那个老婆也不简单，哼。”庄牧师，你评评理，像这种把我打了住院两次的老公，我跟他活了二十几年，这样我受够了。能够忍得住的这种女人也没有几个。我说，那你也是天下最好的女人喽？是。我说，天下最好的男人加天下最好的女人在一起，只有一条路走，离婚。没救了，你们两个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只看到说我怎么样？你看你做了什么事吗？所以有时候急诊室也有没救了，所以那一家我辅导几次就知道没救了。但是我要留时间做这种 intensive care 嘛，如果每一家都 hi hi hello hello 这样，哎呀，这种 social 的探访说实在没空。我们已经300多人，后来变成600多人，你说我怎么探访？但我讲笑话他们听不懂。我说一开头一上班，300多个人，意思就是有200多个弟子，所以我一礼拜探访一家的话呢，一年是50家，所以呢200多个弟子要四年，所以弟兄姐妹给我一点宽容时间啊，我四年之内可能会到你家的啊，四年都没来，还没排队轮到你 ，OK？ 两年之后我们已经450了，弟子变300了，哦，抱歉，六年 ，OK， 六年，然后到最后我要走的时候，已经弟子变800，要八年了。哦，已经680了嘛，所以一直没等到我。我的意思是，别等我，我不会来的了。但是痴痴的等，还真正等了。就算我来了，八年来一次，这算什么牧养关怀啊？对不对？八年看见他一次，然后中间就没人闻问，那怎么叫牧养呢？我是用小组，所以我要求全教会85%有小组。对，如果没有牧师来摸你的头，弟兄姊妹就彼此摸头，顺着毛摸，大家 OK 小组嘛，对，所以不是不会没有人摸头的，但不是都让牧师来摸啊，我摸不完啊，这么多头，都怎么摸啊？我是这样子的嘛，所以分工嘛，所以牧师是教练，他不是超级球员，这里要记得。然后最后，他就提到，好了，有教会有成功配搭，最后目的是什么？真理上合一，都认识基督，长大成人，就属灵上迈向成熟。第三个，活出基督的生命嘛。那前两天我们已经讲了一些了，什么叫做圣灵充满的生命，人际相比关系如何，这些都是代表这个。我们最后的目的就是要达到这个。但是第一点要讲清楚，真理的合一，认识基督，不是知识性的认识，是关系上的认识，都跟这位神有关系。不是只是 knowledge， 我知道圣经的真理一二三四五，不是这个，是真正跟神生命上有关系，然后慢慢慢慢迈向成熟。到最后，如果是成熟，一个教会成熟的话，指标是什么？三件事情：第一， 他十四节说，这个教会是属灵上是稳固的。他说呢，不会做小孩子中的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一个教会真理上、信仰上是稳固的，不会被异端邪说诱惑。这个的意思，如果一个教会很容易被异端带走一批人，我个人作为一个牧者，我会反省，我有问题，我没有把我的信徒教好，以至于他们很容易随从异端。反过来这样说，各位，我们做父母的，你的孩子哈，如果很容易一个棒棒糖就拐走了，这个妈有问题，懂吗？我也看过很多小孩啊，比如说你想，哎，乖，给你一个糖，然后有的小孩子一拿到糖，他们哦，马上拿，没有，他要拿不拿，看看妈妈，那妈妈这样微微的点点头，谢谢。如果妈妈说，嗯，谢了，我不要，哇，家教好哎。如果一给他糖，赶快抢过来，妈妈说不要拿，没家教。你知道，你养狗你都还分清楚，你什么西藏獒犬100万人民币的，这个獒犬一有肉就吃，你死定了你。那小偷怎么办？就拿一个已经浸过麻药的那种肉，啪一丢，那个狗哭一吃，砰，昏倒。100万的獒犬，还不如一个哈巴狗算了。好狗，我告诉你，他训练过的，除非主人给他吃的，他啥都不吃，这才叫好狗。儿女也是一样，除非爸爸妈妈同意，他不会随便拿东西的。如果一个棒棒糖就拐走，我二哥小的时候2岁，我们在我们家族历史里面很有名的，2岁的时候在台北万华失踪1天，就被一个棒棒糖拐走了。哦，发动我们全部家族去找，终于找回来了。那不是我妈妈家教不好，我妈太忙了，没照顾她，就跑掉了。而且是跟我另外一个叔叔去逛街，然后叔叔没注意，就把她就这样走掉了。你的信徒对异端毫无分辨力，牧者有问题。所以成熟的教会呢，就是你有真理的教导，以至于你的信徒对真理有某种分辨力，他还不至于能够到一个地步说你错在哪里我都讲得出来，但至少里面好像有免疫系统，哎，不对，怪怪的，有这个就行了。今天的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说哎，这不对哦，不要乱听哦，哎，牧师，你讲就对，人家讲圣经就不对，为什么？只讲圣经就对啊？那这种是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100年前，英国伦敦有一个 Spurgeon 斯布珍牧师 Spurgeon， 他很有名的解经讲道，当时叫讲道王子。他19岁就做牧师了，19岁，他没有读过正统神学，可能还开神学院。人家说，在斯布珍的教会听到，只要听上10年，没有什么文化教育的老太婆，你都骗不了他。你异端学的乱讲一讲，他马上听，no， 圣经上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不出你错在哪里，但他知道说不对，好像不是这么样子哦。好，有这个警觉的心，你就不会误入歧途嘛。如果信徒什么都听不懂，一定要讲圣经，哦，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对圣经如果不熟的话，我称之为你得了艾滋病了，属灵的艾滋病，免疫功能失调症。圣经，我们不要变成圣经文盲啊！圣经越熟，我其实没有读过任何系统神学都 OK， 你会有分辨力。成熟的教会应该是这样。第二个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平衡。凭爱心说出真理，不是说诚实话也说出真理。因为一个说话比较坦率的人是可以说出来，可是往往也是缺乏一个爱心。但有些人又太有所谓的爱心，虚浮的爱心，不肯直言相劝，就这两个 balance。 一个成熟的教会，成熟的信徒应该是平衡，既能够直言，但又有爱心的包容，这两个不容易了。所以说成熟的人就懂得那个。那小孩子你知道什么叫成熟？刚出生的时候，你看他不会走路，他连站都讲，快倒了，好不容易走一步，他不能平衡，到了他可以稳稳的走，甚至可以跑，慢慢成熟吗？一样，我们信仰，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很可能在这个跟那个之间，有时候不容易平衡，慢慢学习平衡了，你就 长大成熟了。最后一个就是和谐，就是所有的同工在一起的话，彼此配搭，这个肢体互相帮助，按着个体的功用来帮助对方，另外一个肢体，那身体整个教会渐渐增长，爱心建立自己，所以一个团队。所以常常在想象一个教会，如果我们改选了新执事、新的执事会主席、新的同工，这个然后一起开始了，然后同工们都奋发图强，准备为主做大事。新选出来的诗班班长想说，好，我们既然有新的同工会了，我负责音乐事工，弟兄姊妹发奋图强吧，今年十二月圣诞节我们唱全套弥赛亚。弥赛亚你听过没有？没有一百个人可唱不出来，我们全教就一百来个人全部动员，执事跑不掉，五音不全也得上，哦，要练诗啊，哦，练。然后执事会主席想说，我们执事会每一个月开一次柴米油盐会，每天谈常人事情，你要想想我们那需要教会二十年后如何，我们要长城规划，所以一个月加开一次会，长城规划会，另外一次柴米油盐会，多开一次。然后福音的同工刚出来，哎，我们要做三元福音布道，一亿 evangelism explosion， 所以要上十个礼拜的课，还出去实习十周，个人布道，执事都不能跑不掉，你要做为民表率。哇，每个同工都很努力，我敢保证，六个月以后全部阵亡。我选做执事，我也不知道我还唱弥赛亚，还要个人布道，还要多开一次同工会，还做这个。那好了，穿山甲怎么样？还游泳，淹死了。啊，兔子也不会游泳，也淹死了，或摔死了。我们是特种部队，什么都会吗？按恩赐侍奉。有人爱打电话，要开布道会，电话粥，广东的煲这个电话粥，就是一电话一打，乐此不疲，通通交给他打。给他五十个电话，有些人是生怕打电话，你知道，很多弟兄都是这样，一打电话有布道会，哎，如果弟兄，这样子哈，没什么事，我讲完就算了哈，就是有个布道会，欢迎你来啊，拜拜吧，就不会打电话的，会打电话说，哎，姐妹啊，怎么样啊？你家的猫怎么样？哦，猫还好，那狗呢？哦，猫啊，狗啊，老二、老三一直那，哦 ，by the way， 有一个布道会，我靠，哇，那种真是有打电话恩赐的，就交给他。他拼命打电话，那有些人会烧饭，烧饭就烧饭，对不对？你不能说每个人都烧饭，平均嘛，每个人都打几个电话，每个人都烧一顿饭。有些人为了那次爱宴的聚餐呢，哎呀，好几天睡不着觉，想菜单，然后去买菜，预备了三天，结果炒空心菜，那是没恩赐的。哎，有恩赐的话，八道菜没问题，你像黄龙文啊，满汉全席饶给他都可以。我开玩笑，我说按恩赐侍奉，不是每一个人每一样都得做，这个不是按恩赐侍奉。然后配搭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也得考虑到整个身体的需要。我们这么小的教会唱什么弥赛亚，太累了吧？对啊。那如果说布道会，你说要不要一个诗班？可以。三人合唱可不可以？可以。没有献诗可不可以？可以。量力而为嘛，没有说一定要把我的事工做到最大，我说这是没考虑到身体的需要。练举重也不是拼命上身举重，哇，上面肌肉发达，腿呢像个麻杆似的，那这也不健康吧。身体也是一样，彼此配搭和谐。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中，求主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求主帮助我们在教会中的侍奉，从我们自己属灵生命开始。我们的属灵品格真的是要具备在保罗书信上所提醒的谦卑、温柔、忍耐、爱心、和睦，同时也知道在教会中怎么样彼此按着恩赐来配搭来侍奉，让教会能够一天一天的，无论在量和数值上都能够增长，荣耀的名。保守我们以下最后一堂的聚会，愿主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